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先跟各位报告一下，下一次上课是5月1号，刚好国定假日，所以我们下一次停课，好，那就再下次上，是5月15号。课本请翻到第26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4的第7页。世尊，我知有情界中有无量无数，不可说有情怀增上慢，为增上慢所执持故，即别所解。我们上次开始解说遍一切一味相，佛告问须菩提是否知道有情界中有多少有情怀增上慢，即别所解。有多少有情离增上慢，即别所解。须菩提先回答，有少份有情是离增上慢，即别所解。这一段文我们已经解说完毕了，现在继续解说下文。世尊，我知有情界中有无量无数，不可说有情怀增上慢，为增上慢所执持故，即别所解。根二，善现奉答，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答前问，再回答如来的第一问，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人一略答。世尊，就是尊称佛，我知有情界中，我知道在有情的世界中有无量无数，不可说有情怀增上慢，有不可计数的有情，有增上慢的烦恼，为增上慢所执持故，即别所解。他们被增上慢的烦恼所控制，而为众生说法。请看讲义14的第15项。然此所说怀增上慢，诸说不同。对于有情怀有增上慢，各宗派呢有不同的说法。若依萨婆多宗，有四种人起增上慢，所谓一生及下三果。先依一切有部的宗义说明，怀有增上慢的有情有四种，就是凡夫以及初果、二果、三果圣人，如大婆沙、四十三云，起增上慢三说不同，如同在一切有部的论点《大毗婆沙论》第43卷说，升起增上慢有三种不同的解说，有说一生起五，为四善根及四果，欲留起四，除第一，一来起三，除前二，不还起二，除前三，阿罗汉无增上慢。这是第一种解说，查证了大正藏《大毗婆沙论》的原文。在这一段文之后，还有问 欲流等，云何于自果喜慢？答：于甚根性喜增上慢的文。一生起五，为四善根及四果。从求取圣道这一方面说，凡夫可以升起五种增上慢，就是暖顶忍室四家禽的善根位，这是一种，以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种，共有五种增上慢。欲流起四，除第一。除第一可以解释为除去四善根位。欲流起四又解说为初果、二果、三果及四果四种增上慢。如果这样的解说，就会引发了原文中所说的欲流等云何于自果起增上慢的提问。既然已经证得了欲流果，而说我已得初果，为什么说是增上慢呢？回答说：于甚根性喜增上慢。这一句很难解说，那么下面是我个人的解释。甚根性就是指能证殊胜圣道的根性。当说我已得初果的时候，就升起了我有甚根性的增上慢。所以在《金刚经》中，佛问须菩提说：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否？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欲流就是误入平等法性流的意思。在证入生意法性中，是没有我证得法性得出果的名言的。所以你回答说我已得出果，就升起了增上慢。一来起三，除前二。二果、一来果可以升起二果、三果与四果三种增上慢，除去四善根位及初果。不还起二，除前三。三果、不还果可以升起三果及四果两种增上慢，除去四善根位以及初果及二果。阿罗汉无增上慢，四果阿罗汉已经断除了一切烦恼的现行，当然就没有增上慢。有说一生起九，为有漏善根四相四果。欲流果起七，除前二。一来相起六，除前三。一来果起五，除前四。不还相起四，除前五。不还果起三，除前六。阿罗汉相起二，除前七。阿罗汉无增上慢。欲流相无起增上慢意。这是第二种解说，一生起九，为有漏善根四相四果。凡夫可以升起九种增上慢。有漏善根在此不仅包含四家禽为善根，还含摄了禅定、无尽观等有漏功德善法。 四相就指欲留相、意来相、不还相及阿罗汉相。这四相是四种果位的因位，所以称名为四相。四果是欲留果、意来果、不还果及阿罗汉果。欲留果起七除前二，除果圣人能升起七种增上慢，除去有漏善根及欲留相。一来相起六除前三，二果相圣人可以升起六种增上慢，除去有漏善根、欲留相及欲留果三种。一来果起五除前四，二果圣人能生五种增上慢，除去有漏善根、欲留相、欲留果及一来相四种。不还相起四除前五，三果相圣人能生四种增上慢，除去有漏善根、欲留相、欲留果、意来相及意来果五种。不还果起三除前六，三果圣人能生三种增上慢，除去有漏善根、欲留相、欲留果、意来相、意来果及不还相六种。阿罗汉相起二除前七，阿罗汉相的圣人能生二种增上慢，除去有漏善根与前面的三相三果。阿罗汉无增上慢，阿罗汉的慢心已断，增上慢不会再升起。欲留相无起增上慢意，欲留相就是指十六星见到的前面的十五星见到位。这十五星其中的八星是无间道断惑，七星是解脱道证真，所以在这十五星是不可能会有增上慢烦恼升起的。因此说欲留相无起增上慢意。评曰：圣者亦于圣有漏善起增上慢，故六圣者如前所起各复增一。这是第三种解说。圣有漏善就是指禅定。有人评论说，圣人也有可能对是否证得了禅定有错误的认知的状况而升起增上慢。依照这种说法，前面第二种说法中的六种圣人，就是欲留果、意来相、意来果、不还相、不还果以及阿罗汉相，都要各自增加一种圣有漏善的增上慢。广说如比，详细可以去参考《大毗婆沙论》第43卷所说。一经故中，同萨婆多，于理无为，于彼部中有多记故。对于经部中的说法，如果说是与前面有部所说的大略相同，在义理上也是可以通得过去的，因为在经部中自己就有许多不同的解说法。 这些解说中，其中也有与有部相同的说法。金一大圣，大同二宗，曼通一生，有学圣者。现在说明大圣唯识宗的说法，也大略与有部、金部二宗所说相同。重点就是共许慢烦恼在一生凡夫位与有学圣者位都可以现行，故《成为世论》第六卷云：“云何为慢？是己于他高举为信，能障不慢，生苦为业。”此慢差别有七九种，位于三品，我得畜生，一切皆通，见修所断，胜为我慢，既得现行，慢类由思起意无失。好，查证成为是论文，其中还有位若有慢，余德有德，心不迁下，由此生死轮转，无穷受诸苦，这一段文。现在就依成为世论把这一段文加入。故成为世论第六卷云，在成为世论第六卷对于慢有这样的解说：云何为慢？什么是慢呢？是己于他高举为信，拿自己和他人相互比较的时候，心中将自己抬高，这是慢的自信。能障不慢，当慢心升起时，就障碍不轻慢心的升起。生苦为业，由此慢心造作了行业，便会引发种种的苦果。位若有慢，于德有德，心不迁下，由此生死轮转，无穷受诸苦故。这个是解说由慢生苦为业这一句。如果有情有了慢心升起时，便会对于有功德的事，譬如说恭敬三宝等事，或者是对于有功德的人，譬如说父母、师长等，心中妄自尊大，不能谦恭屈下，于是不能造作善业，或者是因此而造作了恶业，由此而在生死中轮转，受用无有穷尽的苦果报应。此慢差别有七九种，慢可以分作七种差别，或是九种差别，后面会详细解说。位于三品，我得畜生。不论是七慢或者九慢，升起的处所不出上中下三品，即我见与功德这五处，一切皆通，见修所断。慢烦恼如果是由分别所升起的，就在见到位断除；如果是具生性的慢烦恼，则在修道位断除。胜为我慢，既得现行，慢类由思起意无失。小圣修行人进入圣位，未证阿罗汉果之前，都有可能升起我慢。大圣四地菩萨以前，也有可能 由我慢现行。所以说，慢通一生即有学圣者，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过失。解云：言期慢者，无蕴论云，云何为慢？谓慢，过慢，慢过慢，我慢，增上慢，悲慢，邪慢。解云：言期慢者，解说成为是论中所说七种慢的差别。五蕴论云，云何为慢？举大圣五蕴论文来解说七种慢。什么是慢呢？谓慢，过慢，慢过慢，我慢，增上慢，悲慢，邪慢。论文中先列举这七种慢的名字。慢，为余劣即己胜，或余等即己等，心高举为信。余劣即己胜，心高举为信。劣是说与自己比较的人，在道德上，或者在福报上，或者是智慧上，种种方面，他确实不如自己，所以说他是劣。但是自己在计较时，心高举为信，心中抬高了自己，轻视对方，计己胜，认为自己比对方殊胜，或余等计己等，心高举为信。等是说与自己比较的人跟自己差不多相等，于是自己心中计较时，抬高自己，轻视他人，认为自己和对方相等。这两种情况虽然心中的计较与境界相称合，但是因为心中有高举，所以就称名为慢。过慢，为余等即己胜，或余胜即己等。余等即己胜，与自己比较的人和自己差不多相等，可是心中高举，认为自己比对方殊胜，或余胜即己等，与自己比较的人超过胜于自己，可是自己心中高举，认为自己与对方差不多相等。这两种情形，心中的计较已经超过了现实的情况，所以就称名为过慢。慢过慢，为余胜即己胜。胜是说与自己比较的人比自己殊胜，可是由于心中高举，反而认为自己比对方殊胜，这种情形的慢心比过慢更严重，所以就称名为慢过慢。我慢，位于五取运，随观为我或我所，心高举为信。于五取运，随观为我我所，在色受想行识五取运中，执着有使我的自信与我所的存在，这个就是我见。因为我见而心中高举，认为 我最殊胜。轻蔑他人，生起慢心，就称名为我慢，由我见所生起的慢心的意思。增上慢，位于未得增上殊胜所证法中，为我已得。增上殊胜所证法是指禅定、神通、圣道等功德法。修行人在修行中有了一些相应，但是并没有实证功德法。可是因为自己心中高举，却自以为证得了殊胜功德法，就称名为增上慢。譬如说有人在修止中出现了一些幻象，见到了佛来收记，便自以为自己证得圣道了，这就是增上慢。悲慢，位于多分殊胜，即己少分下列。悲是卑下，是自卑的意思。于多分殊胜，与自己比较的人比自己殊胜许多，即己少分下列。可是自己承认对方比较殊胜，自己是下列的，所以说是卑。可是自己心中还是高举，只承认对方比自己稍微殊胜一点点，自己只差对方一点点而已，这个就称为悲慢。邪慢，为实无德，即己有德，心高举为信。邪就是恶行的意思，为了骗取虚名来取得不正当的利益，于是自己没有功德法，却假说自己有功德法来骗取名利。等到自己得到这些名利以后，心中又高举，说久了还自以为自己真的得到了功德法，并且还以此来傲慢他人，这个就叫做邪慢。集论第四，杂集第六，余且八十九，皆同五蕴。在大圣阿毗达摩集论第四卷，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第六卷，余且师地论第八十九卷中，对于七种慢的解说，都与大圣五蕴论相同。若依制度论五十六云，增上忍者是佛弟子，得禅定未得圣道，自谓已得。在大制度论第五十六卷中有解释增上慢人，他是佛教中的学习者，已经证得了禅定，但是还没有证得圣道，可是却自以为已经证得圣道。所以当他听闻说波尔波罗蜜中无须陀洹乃至无阿罗汉，无道亦无涅槃，这时他便发起了增上慢，心中升起了愤怒，于是心中就起了要破般若波罗蜜法的心念。这以上是解说七种慢。 言久慢者。发质论第二十云，有久慢类，谓我胜，我等，我劣，有胜我，有等我，有劣我，无胜我，无等我，无劣我。言久慢者，解说成为世论中的九种慢差别。在一切有部的根本论之一的八智论第二十卷中说，慢可以分为九类，就是我胜慢，我等慢，我劣慢，有胜我慢，有等我慢，有劣我慢，无胜我慢，无等我慢，无劣我慢。好，我们在后面会解说这九种。显扬第一，但列三种慢类，故彼论云：如今说三种慢类，我胜慢类，我等慢类，我劣慢类。解云：一准说九，与理无为。发质论说九种慢，但是在显扬圣教论第一卷却说有三种慢。这三种慢就是我胜慢类，我等慢类，我劣慢类。要如何会通解释呢？解释说，这九种慢可以分成三大类，这三大类就是显扬的三种慢类。所以在道理上，九种慢与三种慢类相同，而没有任何的违背。此七九慢一成为是于五处生故。比第六云：此慢差别有七九种，位于三品我得处生。一成为是论文，这七慢与九慢从五种处生起，所以在成为是论第六卷有论文说，慢的差别可以分为七种差别，或是九种差别。从上中下三品，即我见与功德法这五处生起。解云：且七慢中，慢、过慢、慢过慢、悲慢，依三品起。我慢一种，依我处生；邪慢增上，依得处生。解释说，先且依七种慢来说明从五处生。七种慢中的慢、过慢、慢过慢以及悲慢，这四种慢是依三品处生起。我慢这一种慢从我见处升起，邪慢与增上慢这两种慢是依功德法处所升起。故杂集论第六卷云：于下中二品处升慢，依中上品处升过慢，依上品处升慢过慢，依上品处生劣慢。于五取运指我，我所由此起我慢。于未得胜德，即己得胜德，起增上慢。于时无德，即己有德，即是邪慢。用杂记论第六卷的论文说明为什么七慢是从五处升起。我们先解说什么是三品。与自己比较的人，比自己殊胜，是上品处。与自己比较的人，与自己相等，是中品处。 与自己比较的人比自己低劣，是下品处。于下中二品处生慢，慢是于劣即己胜，这个就是于下品处生慢。于等即己等，是于中品处生慢。一中上品处生过慢，过慢是于等即己胜，这是于中品处生过慢。于胜即己等，这是于上品处生过慢。一上品处生慢过慢，慢过慢是于胜即己胜，所以说是于上品处生慢过慢。一上品处生劣慢，劣慢就是卑慢的意思。于多分殊胜，即己少分下劣，所以说是一上品处生卑慢。这以上四种慢是一三品处升起的。于五取运，指我，我所，由此起我慢。在五取运上升起我见，执着时有我的自信与我所的存在，这一种是以我处升起我慢。于未得圣德即已得圣德，起增上慢。修行人没有证得殊胜的功德法，却错认自己已经证得殊胜的功德法，是在功德法处升起了增上慢。于时无德即即有德，即是邪慢。凡夫自己实在没有功德法，但是为了名利等而记着自己有功德法，这个也是在功德法处升起了邪慢。那这两种慢都是依德处升起。若辨九慢，自有二说。分辨九种慢有二种说法。若依发智论，如俱舍第十九说，如是九种从前七慢三中离出，为从前慢、过慢、卑慢如是三种。若依见生行次有殊，成三三类，出三如次，即过慢、慢、卑慢；中三如次，即卑慢、慢、过慢；后三如次，即慢、过慢、卑慢，广如婆沙。这个比较难解释，比较乱一点。第一种说法，如同前面发智论所说的九种慢，在俱舍论第十九卷解说，如是九种从前七慢三中离出，为从前慢、过慢、卑慢如是三种，就是发智论所说的九种慢，是从前面的七种慢中的三种慢所分成九种。那这三种慢呢，就是慢、过慢、卑慢三种慢。若依见生行次有殊，成三三类，将这三种慢从我的见解升起，行解次第，胜劣不同， 就可以分成三种三类，因此就成为了九种慢。初三如次，即过慢、慢、悲慢。第一种三类是我胜、我等、我劣，对应的次第就是过慢、慢、悲慢。我胜慢的意思就是与我同等者即我为胜的意思，这个就是过慢。我等慢是说与我同等者即我相等，这个是属于慢。我劣慢就是胜我多分者即我少劣，所以是悲慢。中三如次，即悲慢、慢、过慢。第二种三类是有胜我、有等我、有劣我，对应的次第是悲慢、慢与过慢。有胜我慢是记着有他人胜于我，意思就是他胜我劣的意思，这就涉属于悲慢之中了。有等我慢是记着有他人与自己相等，就是与等即己等的意思，这个是属于慢。有劣我慢是记着有他人劣于我自己，就是与等即己胜的意思，这个就属于过慢。后三如次，即慢、过慢、悲慢。第三种三类是无胜我、无等我、无劣我，对应的次第就是慢、过慢、悲慢。无胜我慢是记着没有他人胜我，只能与我齐等，所以就是与等即己等的意思，因此就由慢所设。无等我慢是记着无他人与我相等，我胜于彼，意思就是与等即己胜，所以是由过慢所设。无劣我慢是记着无他人劣于我，我比较下劣，这个就是与多分胜即己少分劣的意思，因此就设在悲慢之中。好，广如婆沙，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若一品类足是慢类者，且我胜慢从三慢生，为慢、过慢、慢过慢。由观劣等胜尽别故，故婆沙第199云：一品类足论，我胜慢中设三种慢，若于劣为己胜，即是慢；若于等为己胜，即是过慢；若于胜为己胜，即慢过慢。于八慢类，如理应说。一切有部有七部论作为根本论，这七部论就称为一生六足。 一生就是指发智论，因为它的文义最广博，所以称为生。其余的六论铸成发智论，所以称为足。这六论分别是：一、极意门足论；二、法运足论；三、施舍足论；四、世身足论；五、品类足论；六、戒身足论。如果依品类足论解释慢的种类，且我甚慢，从三慢生，为慢、过慢、慢过慢，则九种慢中的我甚慢，是从七种慢中的慢、过慢、慢过慢三种慢所生起的。由观列等圣境别故，列境就是与我比较的人比我低劣，等境是指与我比较的人与我相等，圣境是指与我比较的人比我殊胜。由观察与列境比较而记着我圣，这是由慢升起了我圣慢。由观察等境而记着我圣，这是由过慢升起了我圣慢。由观察圣境而记着我圣，这个是由慢过慢升起我圣慢。所以在《大毗婆沙论》第199卷中说，依品类足论我圣慢中设三种慢，依品类足论九种慢中的我圣慢，设七种慢中的三种慢，若余劣为己圣即是慢。如果观察比自己低劣的人而记着自己比较殊胜，这是由慢升起的我圣慢。若余等为己圣即是过慢。如果观察与自己相等的人而记着我自己比较殊胜，这个是由过慢升起了我圣慢。若余圣为己圣即慢过慢。如果观察比自己殊胜的人而记着我自己殊胜，是由慢过慢所升起的我圣慢。余八慢类如理应说，九慢中的其余八种慢也如同我圣慢的道理一样可知。解云：余八慢类如理应说者，我等慢类一中上品设二种慢，余等既等此即是慢，余圣未等即是过慢。这是解释《大毗婆沙论》中余八慢类如理应说的文。先说明我等慢，我等慢是一与自己相等的中品人以及与比自己殊胜的上品人来做比较，而记着与我相等的这两种慢，与自己相等的人比较而记着与我相等，这个是属于慢；与比自己殊胜的人比较而记着与我相等，就是属于过慢了。我列慢类但依上品设一种慢，位于多胜即其少列即是悲慢。我列慢类是记着我比较低劣的意思，这个是一与自己比较而比较殊胜的上品人，和这种人相比较记着我比较低劣， 在慢中就只有一种慢能够符合，就是他人比自己殊胜很多，但是记着自己只有少分低劣的悲慢。有胜不劣，同我劣说。有胜我慢，就是他人比我殊胜，我比较低劣的意思。无劣我慢，是无他人低劣于我，我比较低劣的意思。所以有胜我慢与无劣我慢与我劣慢的意思是相同的。有等无胜，同我等说。有等我是有他人与我相等的意思，无胜我是没有他人能胜我，但是只能与我齐等的意思。所以有等我慢与无胜我慢与我等慢是相同的。有劣无等同我胜说。有劣我是有他人劣于我，我比较殊胜的意思。无等我是没有他人能与我相等，我胜于他人的意思。所以有劣我慢与无等我慢跟我胜慢的意思是相同的。如此九中三一三品，三一中上，三一上品，如前可知。这样九种慢中三一三品，就是我胜慢、有劣我慢、无等我慢这三种慢，一下品生慢，一中品生过慢，一上品生慢过慢。三一中上就是我等慢、有等我慢、无胜我慢这三种慢，一中品生慢，一上品生过慢。三一上品就是我劣慢、有胜我慢、无劣我慢这三种慢，一上品生悲慢。好，如前可知，参考前面的解说就可以知道了。而今此中说有慢者，七九慢中但曰增上，于中三说不同。现在解深密经经文中说的慢，就是指七种慢与九种慢中的增上慢。但是对经文中所说有增上慢的友情，这里也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真谛三藏但说一生以为有慢，一有所得观以为真观，起上慢故。第一种说法是真谛记中的解说。有增上慢的友情是指一生凡夫的修行者，他们依语言文字的教法修行止观，在修行中仍然有空有二相没有泯除，是代相观中的有所得观，可是却自以为已经证得了根本无分别智、原真如实相的真观，由此而升起增上慢。有说此中通说一生二圣有缺，为有慢者，罗汉已断烦恼障故，故《法华经》第一卷说：“实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第二种说法是说，《解深密经》此处所说怀有增上慢友情，含摄了一生凡夫的修行人，以及二圣有学位的圣者。因为二圣的阿罗汉已经断尽了烦恼障，所以他没有慢烦恼，也就没有了增上慢。 所以在《法华经》第一卷的方便品中，有佛说实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的智较量作为证明。在《法华经》中说，舍利佛尊者殷勤的三请佛说《妙法莲花大圣经》。当佛要为大众解说时，法会中有5400众弟子礼佛而退。这5000弟子就是未得未得、未证未证的增上慢人。所以佛在经中说，这些比丘、比丘尼自谓已得阿罗汉，是最后生，是究竟涅槃，便不复至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知此辈皆是增上慢人。佛又继续说，若有比丘实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由佛可知，实证阿罗汉者绝对不是增上慢人。有说一通罗汉，所以者何？虽无烦恼慢，有所知慢故。这是第三种说法，就是二圣无学位的阿罗汉也有增上慢。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阿罗汉虽然断尽了烦恼障，没有烦恼障所生的增上慢，但是他所知障未断，由所知障引生的增上慢还是有的。问：若尔如何会是法华所说？好，提问说，如果阿罗汉也有增上慢，要如何会通《法华经》中佛说阿罗汉不是增上慢人的智较量呢？答：彼曰烦恼，此句所知，说有说无，互不相违。好，回答说，彼《法华经》中佛是曰阿罗汉没有烦恼障，所以说阿罗汉无有增上慢。此处所说是依据阿罗汉还有所知障未断，所以在所知障上阿罗汉还有增上慢而说的。因此《法华经》所说阿罗汉没有增上慢，与此处说阿罗汉有增上慢互相并不违背。问：七地以来诸菩萨等于增上慢亦得其否？提问说，七地及以下的圣位菩萨是否还会有增上慢升起呢？答：有三事。一云初地以上不起上慢，以得圣意一位相故。回答说，可以做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初地菩萨已经证得根本无分别智，原圣意地遍一切法一位相，所以从初地以上的圣位菩萨就没有增上慢升起。亦云七地已还起意无失，如今所说故意起故。第二种解释是说，七地以下的圣位菩萨有增上慢升起，也没有过失，如今所说菩萨是留惑润身，为了利益群生，所以他故意升起增上慢示现于众生。亦云前七地中不为得起烦恼障慢，所知障慢亦得现行，地地相望有胜劣故。第三种解释是说，前七地的圣位菩萨不只是烦恼障慢会现行，所知障慢也会现行，因为菩萨在地地修行之中逐渐断除所知障， 所以下地低劣，上地殊胜。但是失念的时候呢，所知障慢也是会现行的。问：佛知一切众生边际否？成唯识论述记中说，这个边际就是穷尽的意思。提问说，佛是否能够穷尽了知一切众生的数目呢？如是问答，如大婆沙186。这个提问与回答如同《大毗婆沙论》第186卷中的讨论。比云，毗奈耶说，世尊于菩提树下建立有情为三聚，为其而许，名协定聚；其而许，名正定聚；其而许，名不定聚。好，在论中说，律藏里头有说，佛在菩提树下正觉的时候，就安立了有情为三聚有情，取而许名协定聚。这些有情是属于毕竟不证悟者，所以是协定聚。取而许名正定聚，这类的有情是必定证悟者，所以是正定聚。取而许名不定聚，这些有情欲缘证悟，无缘不证悟，所以是不定聚。好，这样的解说呢，就是依法的分际来建立三聚有情。问：唯一有情分歧建立，唯一法分歧建立耶？好，又提问说，佛建立三聚有情，是依有情分歧建立，还是依法的分歧建立呢？若依有情者，云何非是得有情海边际耶？如果回答说是依有情分歧建立的，那我们说有情如大海，就是表示有情的数量如同大海一样不可计量。现在依有情的分歧建立，那这样意思不就是说可以穷尽有情的数量了吗？若依法者，声闻亦能如是建立，佛与声闻有何不共？如果说是依法的分歧建立，则二圣的声闻也能够如是依法建立，这样说佛跟声闻的阿罗汉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有说依有情建立，问若尔，如何非是得有情海边际耶？答：佛得有情海边际，亦无有过。然总相得，而非别相。为一切有情不出四身，如是而得。好，有一种回答说，三聚有情是以有情分歧而建立的。于是就提问说了，如果是以有情分歧建立，意思就是说佛已经穷尽无量有情海的数目了。回答说，要说佛能穷尽了知有情海的数量也是没有过失的，因为佛是就有情的无量总相而得其数量，而不是就一个一个有情的别相而得其数量。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说，譬如说一切有情的数量不出于胎卵湿化四身的总相，佛是这样得知有情的分歧的。有说依法建立，问若尔，声闻亦能建立，佛与声闻有何不共？答：声闻因从佛闻，佛无失自能建立，是为不共。也有说三聚有情是依法的分歧而建立的， 于是就提问说，如果是依法的分歧建立，则声闻的阿罗汉也能够依法建立，这样佛与声闻阿罗汉有什么不一样呢？于是回答说，声闻依法建立三句有情，是他先从佛听闻了佛安律的三句有情的教法，然后他才能够为他人说三句有情。而佛是不需要从他处听闻，自己便能安立三句有情的教法，这个是二者不同之处。有说，若三千世界及千岁以来依有情建立，若于世界及于时依法建立。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三千世界是一位佛的教化区，佛能够了知他所教化的三千世界一千年以来有情的数量，所以可以依有情建立三句有情。而其余的世界以及超过千年以上时间的三句有情，就必须依法来建立了。一制度论亦有问答，故第二十八云：问，一切众生可得系之否？若系之，即众生有边；若不知，何以故说欲知一切众生心所去向？云何佛有一切智？在大制度论对佛是否能了知一切众生的边际，也有问答与讨论。所以在第二十八卷中提问说，一切众生的心是否可以完全了知呢？如果回答说一切众生心可以完全了知，则应该众生的数量是有边际的，也就是众生数量是有限的意思。那又为何经中说众生无边呢？如果回答说佛不能完全了知众生心，为什么在般若经中又说欲知一切众生意所去向，当学般若波罗蜜呢？又如果佛不能细知众生心，又怎么能说佛有一切种智呢？答曰：众人心心术法可得细知，何以故？如经中说，一切时语中佛最第一，若不能细知一切众生心得其边际者，佛何以言细知，亦不明一切智人。而佛语皆实，必应定有一切智人。这个心术法是旧的翻译，心的翻译是心所法。回答说，众生的心心所法，佛是可以完全了知的。为什么呢？现在引经文的圣言量作为证明。在经中说，一切真实语中佛所说的最为真实。如果佛不能完全了知一切众生心心所法，而知其分歧，佛就不会说他完全了知一切众生心心所法了，佛也就不会说自己是能了知一切的一切智人。因为佛所说的都是真实语，所以佛一定是一切智人。复次，众生虽无边，一切种智亦无边。譬如含大盖亦大，若智慧有边，众生无边者，应有是难。今智慧及众生俱无边故，汝难非也。另外，众生数量虽然无有边际， 可是佛的一切种子也是无有边际的。举例说，含大盖一大，含就是容器的意思。容器有多大，这容器的盖子就有多大，它一定能够盖住这个容器。比喻说，众生虽然数量庞大，无有边际，如同容器虽然很大，但是佛的一切种子也是无边的智慧，所以能够细知无边众生心的边际。就如同盖子也是很大，一定可以盖住容器是一样的。如果是说佛的一切种子有边际，而众生数量无边际，提出佛是否知一切众生边际的难问就有意义了。可是现在实际的状况是，佛的一切种子与众生的数量都是无边的，那这样的难问提出来就没有意义了。复次，若言有边无边，此二于佛法中是智达，是十四世虚妄无实无异故，不应以为难，据说如彼。又如，世间是否有边？世间是无边。世间是有边亦无边。世间是非有边亦无边。这有边及无边的难问，在佛法中是放置不答的。是十四世虚妄无实无异故。佛法中对于世间常或无常、有边及无边等有十四种外道提出的问题，佛一律放置不答。好，这十四种难问可以去参考《大智度论》第二卷。如果佛是一切智人，为什么不回答这十四事呢？因为这十四事在世间并非事实，答有答无都不如实，并且这种问题对众生没有利益，所以不答。举个例来说明，譬如说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说，请问从牛角上一天能挤出多少牛奶？好，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戏论，这是不应该提出的问题。因为要从牛角上要挤出牛奶来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这种问题就不回答了。好，据说如彼，详细可以去参考《智度论》的说明。又三十云，问曰：菩萨若能满一切众生愿者，则众生有边，即无有受诸饥寒苦。何以故？一切众生皆满所愿，离苦得乐故。又在《大智度论》第三十卷中提问说，如果说菩萨能够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切众生是有边际的，即无有众生会受到饥饿寒冷之苦。为什么呢？因为菩萨能满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的愿都得到满足了，都得到离苦得乐了，所以一切众生都不会再受饥寒之苦了。答云：满一切者，名字一切，非实一切。回答说，说菩萨能满一切众生所愿这句话的一切，只是在文字上说而已，实际上并不是能够满足一切众生所愿，因为要满足众生的所愿因素很多，众生的业力也是能否满愿的重要因素。好，在论中就举了一个例子说， 这个龙王啊，是以平等心来降雨。可是这个雨水在人的业力中见到降下的是雨水，可是在恶鬼众生的业力中见到天上降下来炭火。所以业力是很重要的。就譬如说，释迦牟尼佛的国土本来就是七宝庄严的净土，可是因为众生心不清净，见到的国土是五浊恶世的秽土。如法句记说，一切皆具死，莫不畏障痛，恕己可为辟，勿杀勿行障。好，据法句经中的记诵来说明，一切皆具死，一切众生都畏惧死亡，莫不畏障痛，一切众生也畏惧用木杖打在身上的疼痛，恕己可为辟。恕己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用自己也怕死也怕障痛为例，可以推之勿杀勿行障，所以呢，就不要去杀害众生，不要用木杖去打击众生。虽然一切为障痛，如无色众生无生故即无障痛，色界众生虽可有生亦无障痛，欲界众生亦有不受障痛。而言一切语，应得障者说言一切非实一切。所以虽然记诵中说一切众生都畏惧杖打之痛，但是如同无色界的众生，他没有色身，所以也就没有杖打之痛。另外，色界的众生虽然有色身，但是也不受杖打之痛。就算是欲界的众生，也有不受杖痛者。譬如说麻风病人，他的痛觉神经已经坏死了，你用木杖打他，他也不会痛。而言一切语应得障者，查制度论这个语字应该是位字。所以经文中说一切畏障痛，是说一切受障打会痛的众生，他畏惧障痛。说言一切非实一切，因此经文中说的一切只是文字，所要全表的一切是某类众生中的一切，并不是真实的一切所有的众生的意思。好，就譬如说经文中说一切法无常，这句话中的一切法，一切是一切有为法的意思，是一切有为法无常。我们在前面解释说一切法，说一切法是包含了有为法无为法，那你把它带进来，一切法无常就变成一切有为法与无为法都是无常的了，那无为法也变无常的了。所以你要是这样理解就理解错了，所以要依文去理解它正确的义理，不是硬套进去，把文字硬套进去了解。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法师慈悲，弟子有个问题，有关于这个十事无忌的这个部分哈，提到这个有边无边，对我们人类的经验来讲，是不是有它的意义在？因为我们的感官 确实就是一个有经跟就是是有这个有这个量的嘛。那在经上讲就是说它是一个佛又说像这种问题他不回答，自知而不回答。他的理由当然我们可以了解是说对修行无益。但是凡是一件事情他有他的真相。那这边又说不回答，那我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推度就是说其实经上讲的这个意义有边无边，其实这个答案是在我们人本经验以外的，我们用有限的五官是无法去体会的，所以跟我们讲了也没有意义。就好像蚂蚁它只是在 2D 的环境下，你跟它讲 3D 它是不懂，会不会有多少有这种意义在，只是我们还没有办法体会，其实它真有答案。 是， 我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虚幻的世间显现出来是有始有限的，所以跟你讲无量无限无始，我们是很难了解它的意思。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真实相就是这样，它没有语言文字的。可是当你用语言文字去全表真实相的时候，语言文字是有限的，是我们安立出来的。所以当你去用语言文字了解真实相的时候，你只能从某一个方向了解，从你安立的方向了解。你要安立一件事情，你一个先要安立什么？它基本的假设要安立。你基本假设限定以后，你就被什么？被这个假设框住了，你出不去了。那你就只能在这个假设之内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因为我们没有见到实相，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假设是无限。即使我们讲无限，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无限，是不是？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你不管怎么安立，因为它是语言文字，它就把自己局限住了。所以你中观安立，它把自己局限住了。它的基本假设是这样子，它讲的是可以讲到实相的一部分，但是另外一部分它看不到，因为它把自己框住了。同样为是安立这样子，他也什么看到一部分，同样他也把自己什么框住一部分。可是当你证入了法性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你是实证到无限的状态，那时候语言文字都不重要，因为你实证到那个境界。你再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说他的局限性，但他没有错，你从这边看过去你可以进去，你从这个的地方另外一个方向看法也可以进去，进去了以后你了解。那你现在在没有进去之前，你说我对你错，我错你对，或者这些东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互相攻击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意义在哪里？就是我们以前讲维斯尔斯伦讲的，大家讨论讨论，讨论讨论什么？带起佛法讨论的运动，然后呢，大家可以稍微深入了解一点。啊，这个意义在这里，对不对？我要去攻击你，我先得了解你的议论嘛，我才能攻击你。我要说你不对，我也要知道你哪里不对啊。那我要知道你不对，我还是知道我自己对在哪里。所以你就必须把自己搞清楚，自己的中意搞清楚，然后了解对方的中意点，你认为的缺失在哪里。可是如果你能够了解到其实大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必批评谁对谁错。好，对不起，另外一方面讲，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现在因为我们是生在虚幻的世间，你把你的时间都拿去又看中观又看唯识又看有部又看经部，你最后思想混乱。学法的目的是什么？ 是正入圣道，不是在什么批评，不是在批评他中，是在正入圣道。你今天把时间都拿去做这些事情了，你什么时候正入圣道？你什么时候修习止观？你讨论的很有意思，完全没用。死亡的时候用不上力。你把一门搞通，你依他来修止观，你正入圣道，你入了法性海，你再回来看门门皆通。你没有正入，你讲什么？都是大家在讲一个口头上的什么？说现在的话，打嘴炮，爽而已，没有用。然后呢，字中的意都搞不清楚，还要去批评别人，还大家讨论的这么高兴，那真是无可奈何。因为什么？学佛的目的没有搞清楚。学佛的目的是证入圣道，不是在什么安立名言，那是佛才能安立，我们不要安立。OK， 讲到这里。 那刚才就是讲到，就是有生灭法，我们要从这个生灭，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我们只要一直一门深入，然后基本上到最后，就是入了法性海。那这边弟子就是从因为学科学的逻辑的一个思考，你从一个局限的出发，你的终究也是应该也是在局限里面在打转。那它是有怎么？为什么它会 happen 就跳到另外一个轨道去，一个平行的轨道，从跳到另外一个平行的轨道去？所谓的这边的法性海，这边就是我就是再怎么思考也思考不通。 其实很简单，一滴水跟一杯水跟一池水跟一海水味道一不一样？你尝到一滴水的味道，这个大海里的水的味道，每一滴都是一样的味道。所以你尝到一滴水，你就是尝到了大海水的味道。所以你尝到一滴水，有限的一滴水，你就遍通了一切水的味道。你不必去喝尽一海的水，你也喝不完。但是你尝到一滴水的味道，你就遍吃一切水的味道。所以你修任何一个法门，你修进去，证到了圣道的时候，你证入实相的时候，你就遍知一切法的实相。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为什么这边叫遍一切法一味相，就是这个道理。你一个法门修进去，根本无分月智起来了以后，你再出来的时候，你不需要再去修别的法门，你不需要再从别的法门去知道什么叫根本无分别智，因为你已经入了根本无分别智。可是你要入，就要学一个法门，他让你入。你学十个法门，入到的还是一个根本无分别智，还是一个什么实相。那你现在是学十个法门一起修好呢，你是学一个法门先一门深入进去呢？对，所以修行的目的要搞清楚，它是要证入圣道，让你进入无分别智以后，了知了实相以后，你出来你的后得智，再遍学一切法。为什么要遍学一切法？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众生，因为众生有无边，众生还有各种的根性，所以你要学一切法去度这个众生。喜欢四念住，这个众生喜欢缘起法，那你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度化他们。可是缘起法它也能得根本无分别智，四念住也能得根本无分别智，进去了以后都是遍一切法一味相。所以用科学是有限，得到有限，但是这是科学嘛？那科学本身不是什么，不是绝对的，所以它同样的，你要用一个不是绝对的东西要去 讨论到最后一个绝对的东西的时候，即使讲绝对也是案例出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边讨论的时候，都是在用语言文字在案例一件事情，都不是在真正的尝到那件事情的滋味。但是我们学习当中以后，跟着这个方法去修行，就可以进入那个状态。那那个时候就叫什么？叫圣人。现在学的再多还是凡夫，凡夫是可怜的。他怎么办？啊，就是你上次讲的，往生极乐世界了，对吧？好，那再问，能往生极乐世界吗？说一心专念，心不颠倒，是不是？心不颠倒，一个心见极乐，一个厌离娑婆。我不能说大家没有心见极乐，但是我敢说，很多人没有什么厌离娑婆，所以还是打嘴炮，是不是？你都不厌离娑婆，你心见极乐，你看的书告诉你极乐世界怎么样怎么样，对你来讲还不如看电影真切一点，是不是？然后呢，你对于娑婆世界你是什么六世清净吧，限量吧，你要拿限量跟比量比，哪一个力量比较强？限量嘛。所以他跟你讲，佛跟我们讲这个修行方法是有道理的，他要你厌离娑婆，让你把你限量境界的力量减轻啊，让你心现极乐，怎么让你比量的力量增强啊，最后你才能这个力量胜于什么限量的力量，你才能去啊。那我们一天到晚都还是在娑婆上面用功用功用功，然后说、哦、我要去极乐世界，这有意义吗？所以说别时意去嘛，我不是说你今生不能去，别时意去说你的因缘和合了才能去嘛。你今生有本事把因缘和合了，你就能去了。但是你因缘不能和合，就是以后的事情，就是别时意去了，对不对？这还是一句话嘛，你要去，你要练习啊。对，那又我们又不念阿弥陀经，又不称佛名号。又不回向到极乐世界去，然后又对这个娑婆世界这么的爱着，然后说我要升极乐世界，那就不太可道了，对吧？哎，就是肺腑之言，我想了两个礼拜，帮你想出解答来，还没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跟你确认一下这个，讲义十四第九页上面哦，刚才好像没有听得很清楚，最上面这边，使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你第一次讲的时候说。那有引这个十德阿罗汉，就法华经有这个若不信此法，可是你没有讲也无有是处，这一句是漏掉了还是不是？就是讲这个 意思，就是阿罗汉一定相信，所以你如果不相信，你要说他不相信的话就不对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第二次在讲的时候，你有讲无有是处，但是你第一次讲的时候没提到，所以， 我第一次讲是说由此可知是真阿罗汉，不是真上曼人，就是已经推论过去了，已经得到结论了。 没关系，那我回去再听一下。 问一下上次，等一下，那个今天哈，今天讲了这么多这个慢的这个， 这个啊，你要回去一句一句的对。 是， 我写这个我也写了两个礼拜。OK， 关于九慢这件事情，然后我还查了好多书，才把他的意思搞清楚。 问一下，为什么原策法他要把几乎，因为他几乎所有都引了好多好多的说法出来。 是因为以前没有电脑，我们现在电脑搜寻一下，很多消息就会出来。以前没有电脑，所以他有大智慧，这些读过都记得，所以他把它整理出来。你要讲慢，这些消息都给你，这些你搞清楚了，这个慢你大概就了解是怎么回事。 就是想说帮大家做这个功课这样子。 就是因为他有大智慧嘛，过目不忘了。我搞一个九慢，我都搞不清楚一开始，后来才看了。参考了很多书以后才，慢慢了解它是这个意思。 是，好，那这个回去也是要再盯。那看一下那个讲义十四第六页最上面哦。为诸声闻回心去向大菩提故，三者故诸声闻恐。却若故，法师为我们讲是讲这个三是讲互诸声闻，可是讲义上的字是听闻，应该是讲义错是不是？ 这边讲听闻的意思是说，我解释的时候，我不是只解释一个声闻哦，我跟你讲我怎么解释，对吧？这是第四义嘛，对吧？第三义，对吧？你有没有去对过这个字是声闻还是听闻？ 这边我没有对过， 这边你没对过，那应该是声闻。 因为它是引那个，它是额外引出来，它不是。 这边应该是声闻的声字。让他把它改一下。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其实我也喜欢广学佛。我以前也看很多书，但因为现在讲课就没办法看那么多书了。但是你学多了，你会发现每一种理论都可以破，每一种理论都可以破。当你变成语言文字以后，都可以破。你不说话也可以破，不说话就是一种态度，只要有态度就可以破，不说话就是说话，就可以破除它。比如说你只要立论就可以破，即使我刚刚讲这句话也可以破。我说你立论了就可以破，这句话还是可以破，因为这就是一句话，意思语言文字不是绝对的，不是圣道，它只是指引你一条路。那你指引你一条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可以破了。 所以你把自己讲得多伟大，到最后还是可以破。要不然为什么唯识宗里头安徽胡庄、护法胡庄讲的不一样？那谁讲的对，谁讲的错？安徽徒弟一定讲安徽对，护法的徒弟一定讲护法对嘛？不是吗？他就以他们所安立的，然后来解释。但是你照他修行，都可以证入无分别智。那你批判他那么多干嘛？可以批判，就是多了解对方。不是不能批判，不能批判，我们对外道要批判嘛，对吧？要破除嘛，对，还是可以批判。但是你要了解批判的目的是什么，不能背离了你修学圣道的根本目标。如果背离了自己的根本目标，你就离开佛法了。所以即使在佛法中号称佛教徒，也不是佛教徒了，因为你没有要什么，没有想要证入圣道。你想的是什么？你在那边批这么多干什么？你真的是在破义显证吗？你了解什么是证吗？你不了解，那你在讲什么东西？邪见。不能去证入圣道，就没有必要学。不是以学证入圣道为目的，就偏离了学佛的方向。所以你要说，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你怎么要分别，就是这样分别。好吧，回向吧。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希望今天讲的话能够有点作用，没有作用我也没有办法了。